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在研讨会里面呢，就马来西亚的传媒人呢，就是来自这个东方日报的，就是互联网的负责的同事呢，就是网上新闻负责的同事就 present 了，就是在整个马来西亚变天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这个新媒体的作用，包括在这个政选盟叫 Birdside Birdside 1.0 2.0 3.0， 就是在吉隆坡的大规模的示威，要求这个干净选举，这个新媒体的动员的作用啊等等。因为呢，就马哈蒂尔呢，除了今次促成建制派分裂而令到变天之外呢，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当时呢为了 build up 这个吉隆马来西亚成为这个所谓资讯的 hub 啊，所以一个所谓的资讯科技的 corridor， 咁呢就承诺呢就在互联网里面呢是不会审查的。咁所以呢就大家马来西亚的人在 Facebook 的相当之活跃的，利用 Facebook 是。咁喺政選盟嘅即係幾場大規模嘅示威，去對抗呢個當時嘅貪污舞弊啦、執政嘅國陣啊、修改選舉法啊，甚至係咩啊，通過一條叫做反假新聞法，去對付嗰啲嘅互聯網上邊嘅所謂散佈假消息嘅人啊等等咧，咁都係展示咗咧嗰個嘅羣眾嘅力量。咁呢個係鍥而不捨。我記得我兩年前出版了这个金鐘的关于金鐘占领运动的情与义那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个 book tour 在这个吉隆坡、怡保和槟城三个城市里面，就认识了都不少的当地的传媒人、社运人士、政治人物，还有一些即是热衷于公民社会的一些人，一些意见领袖啊这样。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是跟新加坡人是很不同的，我觉得。你表面看好似新加坡是经济发展好啲、社会进步啲、繁荣啲，但马来西亚虽然佢系一个威权政体，但系咧始终个社会系冇咁高压嘅，即系佢有好多 look crack 啊，好多罅 crack 喺度俾佢哋喺度即系叫下叫下咁啊，越叫越松，越叫越松。咁结果今次就终于咧令到呢个执政嘅国阵倒台。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南韩啦。嗱，对于南韩嗰个 case 咧就我特别有兴趣嘅。今次出嚟出席嘅咧，就係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重量級嘅人物啦。其實就係南韓一個新聞媒網絡媒體，就係專係做呢個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獨立新聞調查嘅一個叫做 News Tapper， 咁咧就係中文譯做咧，佢個名叫做新聞打破。咁我覺得個名啊譯得相當好嘅。咁就一個叫 Korea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韓國新調查新聞中心 KCIJ 的一個負責人叫金容鎮先生，他的 present 的內容就是關於燭光革命整個過程 ，Newstopper 即係呢個 KCIJ 喺成個過程裏邊嘅角色係點樣咧？咁咁一開始佢 present 嗰陣時咧，係我覺得好吸引，佢就話新媒體你唔好以為淨係反對派嘅人識得用。其實更加多的資源是來自於政府，咁就呢個 KCIJ 咧就揭露咗喺朴槿惠大選裏邊嘅一個 scandal， 而最終咧令到呢個南韓情報院嘅局長尹世浩係被判入獄，就係咧政治上干預。南韓的選舉，2018年4月18日判入獄4年，韓國的最高法院。咁呢個姓尹嘅就係喺2013年開始，就佢係韓國嘅情報機構嘅阿頭啦， 即韓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阿頭嚟嘅。咁咧就係用緊一個叫 smear campaign， 即係抹黑嘅手法，就去嗰、那個喺2012年嘅朴槿惠對文在寅嗰場嘅選舉裏邊。咁咧，然後咧就包括係嗰啲 agent 啊 ，NIS 啊，即係呢個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嘅 agents 咧，即係 CIA 啦，就係咧去直接點樣操控個公眾輿論。其實個方法都係同大陸一樣嘅啫，其實就係成立咗好多個數以百計嘅平民啦，同埋一啲嘅已經退咗休嘅一啲嘅 agent， 即係情報人員咧。咁然後就係喺一個所謂 internet campaign 裏邊咧，不斷咧就去攻擊呢個嘅文在寅，即係現任嘅呢個南韓嘅總統。咁咧就而 Newstepper 咧就係專係去追查呢一個 NIS 喺背後點樣 manipulate 嘅選舉嘅過程。嗱，你問我香港政府有冇咧？我話俾你聽，其實我估計都有，但係咧就好隱蔽。咁而呢個 Newstepper 咧就其實就係揾到啊，有證有據600個 Twitter 嘅 account 其實係由 NIS 控制嘅。然後就去 create 多好多嘅呢啲嘅言論去 manipulate 嗰個嘅 public opinion。咁而喺嗰個嘅即係成個嘅新聞調查過程裏邊咧，最終係令到呢個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嘅阿頭咧係被定罪嘅。所以你諗下一個調查報導係幾咁重要，就係佢可以令到足以令到一個嘅國安局嘅阿頭判入獄4年。咁而呢個嘅朴槿惠嘅年代裏邊咧，大家以為民主政體就冇呢啲咁嘅嘢，只係存在喺馬來西亞。嗱，馬來西亞反而咩咧？佢就更加獨裁，就用嚴刑峻法啊嘛，係通過呢個嘅反假新聞法嘛，去起訴呢嗰啲嘅網上邊嗰啲嘅所謂不實言論。但係南韓政府係用公共權力，用五號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甚至係對主流媒體嘅控制，而係去對付嗰啲嘅所謂反對派。咁而你以為啊，韓國民主化之後嗰啲傳媒機構，包括係大嘅電視台等等，一定係獨立咧？才不是，其實同香港一樣。其實佢就係因為嘅背後嘅財團啊、利益關係啊，要討好啲權貴啊等等咧，所以好多時咧反而咧就係選擇係親嗰個當權者啊。其實同馬來西亞亦都係一樣，佢唔係話親國陣或者親朴槿惠個個人，而係邊個掌權嘅我就抱邊個，咁而確保自己嘅利益。咁所以咧喺呢個大家知道朴槿惠嗰個嘅即係民望一路跌，除咗呢個被揭發呢個情報院干預選舉之外咧，另外跟住就到呢個世越號嘅即係海難啦，佢去咗出發啦，消失咗幾個鐘頭，7個鐘頭好似，然後跟住到好友崔信實乾政啦，咁呢個就導致到佢最終倒台。咁但係個倒台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唔係自自然然發生嘅。中間就一場所謂的燭光革命，就是在南韓的大城市由首爾開始呢，是群眾聚集，每個星期日每個星期六晚在那裡聚集示威抗議。那韓國執政黨怎麼處理呢？不要報咯，等於 CCTVB 那樣咯，不要報這些群眾，起初是很少人的，其實在這個首爾的聚集裏面，那你沒人報就沒人知道沒人來咯。現在當然這個年代很困難，那這個新聞打破 Newstopper 呢，就是呢首先呢就是利用到社交媒體的方式去報導在首爾的這些的所謂的燭光聚集的情況。他也做了一個 campaign， 在當時來說是叫很多人呢是將自己那個的當時的情況拍了之後呢 upload 上去 Newstopper 的網站，他們就會將它剪輯成為一個的就是可以一路看下去的一個的就是片來的。咁咧就一路咁樣用一種嘅 viral 嘅方式咧，去 engage 更加多嘅人去參與。呢、這個就諗起我喺2012年嗰陣時咧，就創辦主場新聞嗰陣時，係決定咧喺本來就乜嘢都未 ready 嘅，咁就最終咧就提早咗喺反國教運動嗰陣時咧就 launch 呢個主場新聞。咁係 ride on 一個大規模嘅群眾運動咧而取得成功嘅。其實任何嘅呢啲新媒體咧，都係需要靠喺一個群眾運動裏邊咧，去展現嗰個嘅新媒體嘅力量，去打破主流媒體嗰個封鎖嗰個力量。咁佢咧就喺呢個首爾嘅即係 City Hall Square 裏邊嘅集會裏邊咧， New Starper 就是做了很多的現場的直播，包括是 Facebook Live 啦、Internet 的 Broadcast 啦、同埋 YouTube Live 啊等等。咁咧就所睇嘅人數啊，係十幾萬人睇嘅，其實係咁，所以喺當時嚟講，一個新媒體嘅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咁我自己就同呢、這個金融鎮先生就有傾，其實好啦，當你揭弊案打擊得政黨，一定就封殺曬你噶啦。不要说什么广告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是他们的媒体的这个调查报道的 Korean Center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就是一班被主流媒体裁员排挤走出来有理想的新闻工作者，而很多是来自电视台的，不是香港来自文字，反而是来自电视台。所以 New Starper 的片很特别的，他是很多时候拍着那些记者去冲撞那些官员，按镜头和他肢体冲突等等这些东西，跟我們所理解的傳統的調查報道那種冷靜靜態是很不同，它一種情緒的表達是令你很容易，就算我坐在看它的片都看得到那種的、就是、憤怒，作為一個普通市民見到那些官的樣子的時候，它就很適用這種的所謂電視拍片的 language 去這個表示那些的、就是、官僚勾結等等這些東西。咁咧就佢就話咧，原來咧佢哋嘅存在咧就唔係靠廣告，係靠 membership 會員制。咁佢哋有三全國啊，而家都係有31,000個會員左右。咁就靠佢哋嘅會費咧去支持住呢個 New Starper 嘅運作。咁佢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咧去經營佢哋同會員嘅關係。原來佢哋有大嘅新聞出台之前係會優先 book 個場 ，City Hall 也好或者攤開也好咧，就俾會員睇先嘅喎，其實。咁咧，啲記者採訪記者咧，係會現場咧，係同嗰啲會員交流，佢哋去採訪過程裏邊所感受嘅嘢啦，所發現嘅嘢啦，無論係理性好、感性好，咁亦都有好多活動啦，亦都每年咧就會有一個嘅年曆咧係寄俾佢哋。咁雖然佢哋得30,000+人，但係咧佢就話佢哋一年嘅收入大約$4,000,000度咧，就足以令到佢哋運作噶啦咁。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重要嘅啟示。我估計未來嗰兩年咧，將會係香港新媒體、互聯網媒體嘅寒冬嘅時代，唔係淨係政治壓迫咁簡單，係經濟上。因為我覺得嗰個 sustainable 係咪可持續性嘅一個財務健康穩定地發展咧，我覺得係會面對越嚟越大嘅困難。因為你嘅廣告收入咧，大部分90%去咗 YouTube、Facebook 呢啲平台嗰度，即係等於我哋啲。廣告啫嘛，俾錢嗰啲 Samsung 梗係唔會俾$10你啦，我哋收到$10啫，但係 YouTube 收咗可能$90噶嘛，佢哋攞到大約係 90%、80% 嘅廣告收益。手指打漏出嚟嗰啲，我哋足唔足以生存呢？如果你係有20多人、30人嘅採訪隊伍，係不能生存嘅，除非你好似01嗰啲另有財源去支持佢哋，咁佢就可以咧咁樣嘅方式去生存。咁但係如果你係真正獨立嘅媒體，又怎樣生存呢？所以我當初我創辦這個城寨的時候就反過來想，反過來想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我斗領收入都沒有，我可以捱到多久。我記得當金生問我我的媒體有多少人的時候，我說 full time 的員工是零，他覺得很愕然其實，但他想想然後就笑他說你很聰明。就是這樣，當然我很難去到一個所謂的調查報導那種的形式，而家只係仍然係限於係咩咧？時事評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可以真係發揮到嗰個嘅影響力，唔係淨係調查報導一種方法。我覺得時事評論，你只要係即時夠快，同埋個分析係到位嘅話，我覺得係有個影響力。你見到而家土地諮詢裏邊，黃遠輝前兩日都承認，即係呢個小組嘅負責人就係話，公私合營開發農地係受到最多人反對。我相信呢個就係所謂動員民意的力量。當然如果你捉到弊案，譬如什麼呢， UGL 查到東西出來，然後呢真的可以在英國進行這個 class action 集體訴訟去對他，或者甚至逼到香港的執法部門去拘捕他，當然是好事，亦都是發揮到所謂調查報導的影響力。但是我相信在香港來說是困難，因為香港不是好像南韓那樣完全實現了民主化，它仍然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機器在後面控制著香港執法機構甚至是司法機構。所以呢 要起訴梁振英是相當困難。而現階段來說，你調查報導，你當然是直指權力中心的嘛。你調查報導，走去調查弱勢社群的人有鬼用嗎？你看南韓的 New Stepper， 國家情報院的院長拉他下馬，朴槿惠拉他下馬，這些就見咯。所以我就說，所以如果你的司法是受控的話，就算你的新聞能夠怎樣去揭弊都好，你都沒辦法轉化成為一個政治行動，而去影響到個現實政治，只是變成食花生。但是動員民意的好處是什麼呢？你不需要有大量的負擔，不起其實那個的新聞工作的採訪的開支，但是呢你只要認真地去做好這些的評論的工作，我相信呢，因為新媒體是一個面對面溝通，總會比寫文字寫評論呢是直接，同埋呢嗰個感受呢係深入啲嘅。我覺得比起，因為我兩樣我都有，其實我傳統媒體出身，亦都係寫字嘅人，亦都創辦過新媒體，亦都知道新媒體嗰個動員嘅能力喺邊度。咁所以我覺得呢呢、這個韓國嘅呢個 KCIJ 呢個機構呢，我覺得係一個出路嚟。香港有冇理由吳曉東嘅 Fat Wire就是一個專門以這個調查報導為主的一個眾籌方式的一個新聞機構。但 FactWire 和這個 NewsTopper 的分別是什麼呢？ NewsTopper 我就是剛才說的，他是電視台出身的人，而韓國因為他是民主化社會，很多時候那些官員沒辦法迴避其他媒體的對他的當面的質詢，因為他們要站出來的嘛，不是好像香港那樣隨便找個常秘自己躲起來。你看陳茂波有多久沒報導，是吧？那些的楊偉雄啊，那些就算你執到他自己夾夾都好，沒用嘛，因為後面有個黨國機器撐住他嘛。但是民選政府就是你執到他下台嘛，可以甚至是法院判刑嘛。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分別在這裡。而最重要就是個視覺影像的力量和文字的力量在新媒體時代呢是不同的。真的文字其實是屬於印刷媒體的年代，你在新媒體年代你拿著個iPad， 然後仍然是看 Facebook 的文字呢，是冷一點的。我覺得那個感染力是沒那麼強，但如果面對面我好像跟你聊天一樣，你感受到我說那件事的時候，那個語氣啊，那種的情緒啊，或者是那個的咬實牙根啊，或者是憤怒啊等等，這些東西呢是會感染力的嘛。有所以我覺得對城寨來說，我仍然是會堅持站在這個位置。因為做調查報導呢，是我相信不是文字媒介。如果我有朝一日做調查報導呢，我希望可以什麼呢，就好像在馬來西亞今次變天裏面，我在前兩集都講過一個很重要的新媒體，叫做當今大馬 Malaysia Kini。 當年是因為馬哈蒂爾在金融風暴之後採取一些很民族主義封閉市場的措施，而令到當時的 Soros Foundation 索羅斯的基金會呢是支持在馬來西亞呢建立一些新媒體的平台去制衡這個政府的。Malaysian Kini 是這樣來的，當今大馬。而如果它可以發展到去成為一個手機電視台，每日有新聞去更新的話，這個就是當今大馬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實它又是文字媒體走向一個的影像的媒體的過程。如果我們要發展下去的話，我仍然相信是以影像媒體為主的。其實當日眾新聞創辦的時候，我跟那些創辦人都是認識，我都提過這個問題，其實是不是現在還是需要行文字媒介呢，因為行影像的媒介呢，如果調查報道是以影像為主的時候，會不會有更大的 impact 呢？這樣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思考的問題。那當然我希望可以城寨可以一路繼續沒有任何收入都好，就算都可以頂到十年。那這個就是我一開始第一步去想的時候，整件事調翻轉去諗，唔係諗我點樣賺幾多錢幾多錢，而係我 assume 咗我一定賺唔到錢，咁樣去構思成個 operation。咁就下個禮拜咧，就因為我會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咁最主要咧就係我會飛去加拿大啦，咁就探親啦，匯合阿鄺榮孫啦，咁就會喺加拿大做節目嘅，亦都會咧希望可以喺唔同嘅大家見咗咁多年。這個背景試一下新的環境，看看做節目看看怎樣呢。就下個禮拜 可能隔了一個禮拜休息一個禮拜，因為其實長期身體都不是幾好。其實在台灣回來之後，亦都係又再啲感冒都不清。其實咁就周而復始咁樣，我都要其實要係一段時間去休息一下，因為呢一年嚟其實都可以講做咗好多嘢，亦都可以咁講係將自己拉到好盡。其實我相信如果是要走一条长远的路，不单止心理要平静，身体都要平静。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原谅我，都需要一些时间去自己，就是 refresh 自己啦mentally, physically 都需要休息一下。所以呢就不用怕，很快时间就会跟大家再见面的了。有些节目我即中间因为每隔十零集我哋都會停一停嘅，其實就係我上次都解釋過，其實好多時唔係話因為我哋偷懶，而係你唔可能好似黃玉郎咁，黃小虎到我五啊幾歲，佢仲係十幾歲噶嘛，即係喺度拖死拖爛拖咁樣。因為我哋嘅節目本身得到聽眾嘅支持，係因為我哋嘅知識性，正正就係我哋唔係純粹一個文粹嘅媒體，唔係純粹係情感發泄咁簡單。而是同時希望有一些知識分享給大家看得到。我自己的角色其實就是好像一個策展人 curator 去 curate 一些 news 給大家，或者將我自己的觀點看香港的問題的角度告訴大家，通過 YouTube 的片、現場的講學或者一些文化的活動等等所以我覺得是這個方向我自己會繼續堅持下去的，其實也是我希望成為就是城寨的一個特色，咁就同其他純網絡嘅媒體嘅分別就喺度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拜拜。